山没用意，全凭着本臣红袍设计。安禄山反唐兵马起，他要夺 you

生气，他把人气，只气得驸马的火性急，人家夫妻门中吵是长楼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以免你隐瞒过错，他把那个小飞机乱说是不服嘛，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多家父子一射击，你进不罢别离叛，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沙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也只好做你上殿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见了那小乖哀，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走上前来大龙椅，口尊声父王听仔细，你打他骂他都可以， 一把钢枪仔细对他提。 讲的都是理， 叫老夫与色子去， 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武士们， 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拜寿而不该大了金。 知，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带罪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饮酒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其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仰望了袍忙长金边。 就该将儿斩。 父王， 哎呦呦，我说了一声舍不得。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你与他更换朝衣，换身三级。清官难断家务事，连百人休管他们少小的夫妻。慢说，你把皇儿斩，绑坏了驸马爷，枉我不义。皇兄 万岁， 不知今日我那皇嫂可好？ 多蒙万岁挂念，啊万岁身体可好啊？ 寡人倒也康健啊。皇兄 万岁，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孤王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待到天下升平，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 多谢万岁。 那是 奴才在 宣驸马官带上殿 领旨。万岁有旨，驸马官带觐见呐。领旨。 十八一里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试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彤拉着皇儿。 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我们就向下买了，下买了，下买了。 你上面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机，开眼骂声唐君贵。 大国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不爱，剐了不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 疼本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金池是有罪的， 犯罪就应该杀了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少规矩。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天是因为你。 打的对来打的对， 说遵旨，丈夫应该管教妻， 叫不爱你不要洋洋得意，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师父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怎么免不得？ 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师父 啊，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监视金蝉那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心， 不传旨免了去金蝉那里。 谢父啊， 怎么免不得？ 大是孩儿的未封，孩儿还要未封，未封你。 哎呀，他还要未封。 阿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 阿福啊，免不得， 阿福啊，免得你呀，免得你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阿福啊。 皇儿在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踢，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题，开眼叫声雨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扶踢。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交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 你咋叫是心不知礼，进到宫来你 那个是非机，你仗你是一个地方的女，嫁到民间你是那民间的妻，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母后的言语是你要谨记，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 阿司空， 万岁！ 两个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仗剑诗歌和美丽，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请上，请 上。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丽， 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自从拉住。 啊，我们车主粮。 过来，过来。 车主粮，我们这乡下百粮，下百粮，下百粮， 有力量。阿司通， 万岁！ 两个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我回避了，回避了。 前与他世上一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啊，公主，本宫与你配拳头啊！ 怎么，世才在宫中，你还没有打够，你还要打我？给你打，给你打，你倒是打呀！ 哎嘿，为丈夫怎能舍得朕打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登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 了。